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selected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in the listening section, which i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anthropology students.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听的是雅思听力的一段真题对话。 Actually, this conversation is a discussion between two students called Victor and Olivia. 好，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两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 Victor 和 Olivia， 他们共同准备一个演讲，这个 PPT 的演讲，去探索有一个地名叫 Thor Heyerdahl，这个是一个原始的探险家，这是一个探险家的一个介绍啊。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先来看一下生词。首先就是 passion 这个词就是热情。比如说a lot of people may have passion for sports or a certain hobby 啊，有的人就是会对运动或者是一个这个个人的兴趣特别热衷，这就是 passion。 哎，说到 passion 呢，让我想到一种水果， passion fruit。 没错，就是 passion fruit。 我也想到了。那其实雅思考口语的这个题目之中有一个就是谈一谈水果。 哎， passion fruit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水果叫百香果。 嗯，我觉得翻译的特别好哈。 对， 要是翻译成热情果呢，有点不太知所云， 也不知道什么味道 啊。百香果你一看就是很好吃的味道。 它是放在饮料里面做调味的，它很酸的。 很酸，我吃过百香果，在这个马尔代夫的时候就吃过，当时很好奇这个百香果到底怎么个百香法儿。 放在很多种类的饮料里面来提味儿， 搭配， 搭配，所以 感觉有点像柠檬。 它有很多搭配，有100种搭配，可以搭配出100种香味儿， 真不错， 所以叫百香果呢。 好，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小时候长大有一些经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听的时候呢了解一下。那么他呢还有一个词要预习的就是 lifestyle， 这个 lifestyle 是一个单词，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两个单词，它是两个放在一起，没有空格，没有横线，而且它是可数名词。比如说 a healthy lifestyle 啊，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 lifestyles 啊，这个词提醒大家去注意。好，再接下来呢，描述天气恶劣，你想嘛，探险嘛，是吧？都是去一些人迹罕至的、自然条件很恶劣的地方。那形容这个恶劣的天气，英文用一个形容词叫 harsh，H-A-R-S-H 啊、harsh weather。啊，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单词。啊，再来呢就是通常呢他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嘛，大家都不太了解啊，然后有的时候会有神奇的发现啊，比如说有这个 ancient carvings， 是古代的什么呢？ carvings 是古代的雕刻，有古代的人啊刻一些东西，哎，你可能发现了，但是呢往往并不知道它的含义。好，那我们生词就预习到这儿，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这一个部分的录音，之后呢我们会逐句讲解。 You will hear two anthropology students called Victor and Olivia discussing their joint presentation about a Norwegian explorer called Thor Heyerdahl. Right, well, for our presentation, shall I start with the early life of Thor Heyerdahl? Sure. Why don't you begin with describing the type of boy he was, especially his passion for collecting things? That's right. He had his own little museum.And I think it's unusual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own values and not join in their parents' hobbies. I'm thinking of how Heyerdahl wouldn't go hunting with his dad, for example. Yeah, he preferred to learn about nature by listening to his mother read to him. And quite early on, he knew he wanted to become an explorer when he grew up. That came from his camping trips he went on in Norway, I think. No, it was climbing that he spent his time on as a young man. Oh, right. After university, he married a classmate, and together they decided to experience living on a small island to find out how harsh weather conditions shaped people's lifestyles. As part of their preparation, before they left home, they learnt basic survival skills, like building a shelter. I guess they needed that knowledge in order to live wild in a remote location with few inhabitants, cut off by the sea.Which is what they were aiming to do. An important part of your talk should be the radical theory Heyerdahl formed from examining mysterious ancient carvings that he happened to find on the island. I think you should finish with that. Oka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这是一段对话，两个同学他们在讨论人类学相关的话题。 好，咱们来分句看一下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嗯，他其实这个听力呢一开头他是旁白在说 You will hear two anthropology students called Victor and Olivia discussing their joint presentation about an original explorer. 好，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每个人都是怎样发言的。 Right, well, for our presentation, shall I start with the early life of Thor Heyerdahl? 啊，我们演讲是不是应该从这一位探险家早期的生活先开始呢？ Sure, why don't you begin with describing the type of boy he was, especially his passion for collecting things? 当然可以了。那可以先描述一下他儿童时期的性格，尤其是对于收集东西所展示的巨大的热情。好，这里边呢请大家注意一个提建议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句型，就是 why don't you 后面加上 do， 啊，这样就是不一定非得要翻译成你为什么不怎样怎样呢，其实就是你可以怎样怎样。比如说你现在学英语学的感觉有点快睡着了，那提建议的时候可以说，哎，你可以听一下英文歌词歌曲，你可以说 Why don't you listen to an English song？ 啊 ，Why don't you 用于提建议。That's right. He had his own little museum. 啊，是这个人，他把自己收集的东西可以怎样呢？ 做成一个小小博物馆啊 ，a little museum， 而且是 his own little museum， 是他自己的一个小小博物馆。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好多当代的这个收藏家里边，有的人因为收藏的东西特别多，自己索性就开一个博物馆。 在国外特别是哈， 嗯， 就是有很多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博物馆。 中国现在也有了，有，我记得电视上播过一个，他专门是收集抗战时候的这些文物， 嗯， 然后开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他自己虽然花钱去做这个各种展出的物品，最后他是要想打算捐献给国家的，啊，我觉得这个想法都挺好。 对， 好 ，and I think it's unusual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own values and not join in their parents' hobbies. 所以这两个同学讨论的，就说，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孩能够逐渐培养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说一味的去模仿父母的这些爱好的话，其实还是非常不寻常的。It's very unusual. Unusual 这个词我觉得挺好，就是描述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好，那么这个接下来一位又说了， I'm thinking of how Heyerdahl wouldn't go hunting with his dad, for example.就比如说呢，这个探险家其实他不会跟着他老爹去打猎就是他爹肯定是爱好打猎的了，但是呢他并不是盲从着跟着去打猎。 Yeah, he preferred to learn about nature by listening to his mother read to him. 没错，他更愿意听他妈妈念书用给他朗读书这种方式去了解大自然。好，这里边呢有一个词组，就是 listen to someone do something， 就是听看这种感官的词放在一起，然后呢后面就加动词原形省略 to。 比如说这个 hear someone sing a song， 听到某人唱一个歌，就是你不用说 hear someone to sing a song， 这个 to 是可以不加的，那你自己知道后面是动词的原形。像刚才这个 read hear his mother read to him， 就肯定是动词原形 read 而不会是 read。 好，接下来呢， And quite early on he knew he wanted to become an explorer when he grew up。 好，这个很小的时候他自己就非常清楚之后长大了要成为一个探险家。这里边有一个咱们不太容易用出来的词组，就是 early on。 early on 一般我们说 later on， 对， 后来怎么怎么样early 呢就是之前，很早， 对， 是吧， 很早就怎样，就是 early on 所以这个词组我觉得就是属于我们作为学英语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敏感度你就要有意识把它挑出来， 平时多用才会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突然想到这个词组 没错。 特别是他在这句话里面他还提到了 It's quite early on quite 又代表了这个早的一个程度，是特别早， 没错， 非常早。他非常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长大之后要成为一位探险家quite early on he knew he wanted to become an explorer when he grew up。 好，那我如果让大家造一个句子很早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一个画家。 Quite early on I knew I wanted to become a painter。 不错就是用 early on 就这么用就行了。那你也可以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长大要干嘛。 Quite early on I didn't have any idea of what I am going to be after I grow up 那很正常 很正常就是一般小孩都没那么明确的一个目标。 好，我们再看看原文中他后来怎么说的。他说That came from his camping trips he went on in Norway, I think. 那就这个想法，要当探险家的这个想法呢，我认为是来自于他去挪威野营这一个旅行而且他是旅行了好多次，就是去挪威野营好几次，因为他用的是 camping trips 是一个复数形式。所以可见呢这个 camping 的时候呢就给他的这么一个灵感励志他想长大之后去探险。 No, it was climbing that he spent his time on as a young man. Oh, right. 他说其实还不是咯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他年轻的时候花了许多时间去爬山这个活动给了他立了一个志向。后来那位同学说哦好吧就这样吧。After university he married a classmate and together they decided to experience living on a small island. 你看人家是大学同学就结婚了。跟一个同学结婚之后呢就决定到一个小岛上去体验在那里居住的感受。To find out how harsh weather conditions shaped people's lifestyles.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干什么呢？ 去弄清楚到底严酷的这种天气气候条件是怎样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啊。其实气候对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记得以前在雅思的口语考题中出过，在不同的地区气候是怎样影响建筑风格的啊，所以呢它会有这种人类学啊研究的痕迹。那么天气肯定对人的生活方式有影响哈、to give an example, those who live near the equator, like Southeast China, they tend to spend longer hours in the evening doing a lot of activities in the evening after the sun is set. 像东南沿海，比如说广州这种赤道附近的地区，大家都喜欢晚上安排许多活动，是吧？所以它会比较凉快嘛，太阳落山之后。那这就属于一种天气对于人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好，接下来呢？ As part of their preparation before they left home, they learned basic survival skills like building a shelter. 好，那他们离开家之后呢，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学习基本的生存技能，比如说你要自己会搭建一个住所。 这里的住所用的单词是 shelter。 嗯哼。 Shelter 我知道就是遮蔽， 没错 啊， 就是有一个顶棚，至少有一个顶、四周围有没有围起来另说，至少有一个顶。 这简易的屋子也可以叫做 shelter， 没错。另外它还有一个隐身含义，就是避难所啊，比如说如果是停电了或者是地震了，然后大家可以先去 shelter 躲避一下，是临时的一个躲避灾难的地方。那它还有一个用法呢，通常在西方国家你会看到哈， shel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就是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的这样的地方、 遮风挡雨的地方。 哎，所以就是对，我想起来我当时看到加拿大有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我没找到房子的时候、我还跟我们家老公说咱们要不要先去 shelter 住一下。后来呢我们家老公说问了一下，人家只允许女的和儿童去，说那我怎么办呢、他所以他不是一个就是这个长久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只是临时帮助妇女儿童解决一下问题， shelter 非常好啊。 I guess they needed that knowledeIn order to live wild in a remote location with few inhabitants, cut off by the sea, which is what they were aiming to do. 好，那我猜想的话呢，掌握了这种野外生存的知识，主要是为了在那种极端的野外的条件下，非常偏远的这个地区，没什么人居住的，没什么人烟的那个地方去生存啊，尤其是被这个大海所隔绝的那么一个地方啊。这两个人呢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环境去住。哎，这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纪录片是吧，专门就讲的是野外生存啊，它是确实是你需要比如说在没有水啊没有食物的地方，怎么去在森林里边就地取材，保持自己能够有饮用水，怎么去活下来。An important part of your talk shall be the radical theory Heyerdahl formed from examining mysterious ancient carvings that he happened to find out on the island. 那你的发言的部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应该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 Heyerdahl 通过研究他无意中在荒岛上所发现的神秘古代石雕而形成的非常激进的理论。他这个人发现一个东西嘛，总要用一个理论去解释解释。 Radical theory 就是很激进的，就是他的这个假设就是异想天开啊，不是那种保守的。 Radical 激进的就是大胆的啊，这样一个理论。好， I think you should finish with that， 我觉得你就应该以此作为结尾啊，收尾你的发言。好，那么我们逐句讲解之后呢，现在咱们再来听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two anthropology students called Victor and Olivia discussing their joint presentation about a Norwegian explorer called Thor Heyerdahl. Right, well, for our presentation, shall I start with the early life of Thor Heyerdahl? Sure. Why don't you begin with describing the type of boy he was, especially his passion for collecting things? That's right. He had his own little museum. And I think it's unusual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their own values